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青年相声演员王正是北京人，他是相声名家李金斗的徒弟，自幼跟随师父李金斗的夫人张玉华学艺，六岁开始登台演出，曾经在众多相声曲艺表演比赛中获奖，是一位出色的青年演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咱们今儿啊就来欣赏由王正、吕家强合说的相声杂学唱。杂学唱是一段传统相声，但从这个名字来说呀，就说明了这个段子首先是学唱，然后是杂，也就是说要学唱多种艺术类型，至于唱、歌曲、戏曲、曲艺什么都可以。而在王正、吕家强合说的杂学唱中，王正别出心裁地学唱了二人转、王二姐私夫，并加入了快板、舞蹈等多种表演形式，场面是十分火爆。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王正、吕家强合说的相声杂学唱。 我就是那帅的。本来就是，乐什么呀，是不是？您看作为一名演员呢，往台上这么一站，首先说讲究六个字，朴素潇洒大方。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长得漂亮。您看见我了吗？我就长得就特别漂亮。不好意思， 别说了。 不是，您等会儿还差两句话啊。您看这身体也得好，你身体要不好，你说几句话你喘，人观众看着累得慌，是不是？ 别说， 您像我这身体就好。 别说了， 我还差一句话，行不行？这艺术呢？ 别说了，别说 了。不是，干嘛不让我说呀？ 你干嘛呢？ 我这那什么呀，演出啊。 你这是演出吗？ 不是，怎么了这是？ 你这是演出吗？ 怎么不是？ 你对得起观众吗？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了？ 你这不是演出。 谁告诉你不是演出？ 我对你有意见，你知道吗？ 不是，你哪儿来的？你是 你干嘛？你 我是表演呢。 你这不是表演。 不是， 别演了。 怎么回事？你这是 停，别演了。别， 不不不，开 啊， 你说了算，停就停。 你还跟我那么横？ 不是，我能不横吗？ 你怎么着？ 我这演出你上这捣乱干什么？ 找你们领导去。 你找领导干什么呀？ 找你们领导去。 你找我们领导谁呀？ 贾文。 哎呦，不是，你找他干什么呀？是 吧？会说话了？ 不是会说，你找他干嘛呀？ 找他干嘛？扣你钱？ 不是扣我钱干什么？ 你对待演出就这种态度啊？我对你有意见，你知道吗？ 不，嗨，这好说是不是？ 什么好说啊？对你有意见？ 不是，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你别找贾伦呢。贾伦那人小心眼儿。后来他知道我不认真了，他扣我钱。 那你这回虚心接受吗？ 行，我虚心接受。 行，虚心接受就行。 啊、那什么，您说，我哪儿不认真了？ 我对你这头一条意见 啊， 就你， 我， 你， 我怎么了？ 你怎么长这么寒碜？ 这不是，这您误会了 啊！ 长寒碜这事儿可不怨我 哦，怨我。 对了，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你说不怨你，你说怨谁？你怨 谁？行。谁也不怨， 那怨怎么着？ 他这是一种自然灾害造成的。 不是，你长得寒碜你就寒碜了，你给大伙演出底下好几百位，你不会化化妆弥补弥补吗？ 这你可说错了 啊！ 我化妆了， 你化妆怎么不够色呀？ 对，我什么叫不够色呀？ 你脸上怎么没颜色？ 哦，没颜色，可能化的时间太长，都吃进去了，我少了色了。 我教给你怎么化 啊！ 你头上台之前 啊。 你上厕所找一镜子， 对，厕所啊， 描描眉毛， 嚯， 加加眼睫毛， 哎呦， 来点腮红， 嗯， 最后来点嫩肤乳， 我再来点臭豆腐，我干嘛呀？抹这一脸东西？ 不是，你得化妆，你得漂亮，让大伙喜欢你。再说你这服装也不行啊， 我这服装还不行？ 你这是什么呀？ 正经西服啊， 哪儿买的？ 木樨园。这怎么了？ 木樨园哪儿买的？ 八元店。不是还送个领带呢？这 你哪能穿西服啊？ 那我穿什么呀？ 你让大伙说呀，像你们这样的得穿超短裙啊。 对啊， 来一吊带， 嚯， 来一丝袜， 哟， 你穿一身高跟鞋，你嗯。 对了，那我怎么演出啊？ 怎么不能演啊？ 那没法演啊！ 演完了给你钱，你出去还能挣钱呢。 对了，呵。我挣什么钱？ 不是你出去跑场，你挣钱。你们唱二人转的不都这么来吗？ 对，你等会儿吧。谁唱二人转的？ 你不是唱二人转的吗？ 我唱二人转的 啊。 好，刚一说你就说错了。 怎么了？ 我不是唱二人转的。 那您怎么着？ 我说相声的。这场是相声大会。 哎呦，我误会，我误会了 啊！ 误会了，误会咱俩握手。 哎，您好， 你好， 您好， 不知道，我不知道，误会。 哎， 对不起，您说相声的？ 哎，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一个搞二人转的。 哎， 我就是唱二人转，所以我看谁都像唱二人转的。 对，好， 不好意思， 你是唱二人转的？ 哎，我是二人转演员。 哎呦，这看不出来 啊！ 那这么着，你给介绍介绍怎么样？ 介绍介绍， 介绍介绍， 那没问题。我给您介绍介绍二人转，我不知道这是相声专场。 哎，那你说说吧。 您看，二人转嘛， 啊， 就是。说唱全都有 啊，那倒是。 哎、 嗯， 为什么叫二人转？你知道吗？ 知道啊。 为什么叫二人转？ 就俩人在那转、啊。 不对，两个人叫二人转。 哦， 那 一个人呢？ 一个人叫单出头。 仨人 拉场戏， 人再多点 集聚。 哦，集聚，头回听说。 哎， 啊、 今天借着这机会 啊， 我演一段得了。 你演一段。 你们这相声大会搅和搅和，给您唱一二人转。 哎呀，行，好。那我们欢迎， 我给您唱一个， 你来个二人转， 给您唱一个幽默小段。 哪段啊？ 叫王二姐私夫。 哦， 你知道这王二姐私夫是什么故事内容吗？ 知道啊。 怎么回事？ 就是王二姐把她丈夫给撕了。这个很恐怖，这个段子，大家别吓着。你唱吧。 不是撕吧的撕， 那是什么？ 思念的思。 哦，就是想他爷们了。 不是，你什么文化？你带点文化底蕴。 哦，不是，就这意思吧。 思念老公 啊，行、 哎，您听我这个唱腔啊， 好嘞。 您主要听这个发音， 行。 这感冒唱出来特别好，这带鼻音。 是啊， 我给你来了啊， 黄梅戏一个味儿。 注意听啊。王二姐独坐绣楼，雨泪汪汪啊，哎哎嘿呦。我的二哥去赶考，一去不回乡啊，哎哎哎呦，想二哥我得了这么一场病，只觉得眼发花来，脸儿焦黄，能把他戒指戴不住，胳膊上的金镯发光当，未曾走路我走不动，不扶着丫鬟手扶墙，强打精神走几步，红绣花鞋底儿做棒，棒做底儿，底儿做棒。二哥哥你不回来，鞋就难正当啊！哎哎哎呦，想二哥，想二哥，我一顿 怎么着？ 吃了八斤饼呢？ 啊！ 想二给我一顿， 怎么样？ 喝了酒桶汤， 嚯！ 吃完了饼，喝完了汤，只觉得有点儿撑得慌啊！ 那还不撑着我？ 哎哎哎呦！回头我再把小丫鬟叫，搀着你的二妹我 干嘛呀？ 上趟茅房。 别唱了。哎呦，您别说，这段还真挺逗的啊！ 好玩不好玩？ 这哪是王二姐呀、啊？整一大狗熊啊！ 这是一个人唱的， 嗯， 二人转嘛，还得俩人 哦。 哎， 这叫二人转。 我这搭档没来， 干嘛去了？ 我搭档来了，非得给您好好表演表演。 哦，那没关系 啊。 你搭档没来没关系 啊， 我来了，咱俩来，来 来来什么？ 两个人二人转， 你跟我配合一下。 咱俩一块演多好啊， 相声演员和二人转演员 啊， 来一段， 来一段， 那太好了。这样吧，我再唱一段。 你唱什么？ 唱一个这回听着优美一点的。 什么呀？ 叫月牙五更。 月牙五更， 您给我配合一下。 可以， 您给我吹一个小喇叭。 小喇叭 能吹吗？ 哦，这您放心 啊， 喇叭我会吹， 好不好？ 我会吹 啊，我一说吹你就吹，完了我就唱， 行 好不好？让大伙看我们两个人一块表演。 行，开始吧。 我要喊吹了啊， 你吹吧。 预备。吹，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啦哒滴滴滴哒，唱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的唱啊，哒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啦啦唱唱唱，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滴哒。 你要累死我是怎么着？你唱不唱啊？ 我等你这药劲儿过去我再唱。 对。 不是你怎么了你？ 谁吃药？ 你怎么了你？ 你 疯了你？ 吹喇叭呀？ 你吹什么喇叭？你跑这开奥运会来了？你吹二人转的喇叭？ 哦，您说吹二人转的喇叭？ 哎， 我不会。 你说这人能气死谁？ 嗯， 你这儿你有手没有？你给我打个节奏。 谁没手啊？ 你给我打个节奏，我好唱啊。 就拍手。 俩人一块合作，你得来点什么呀？ 那不行，太疼。 那你怎么着？跺脚？ 跺脚费鞋。 那你想怎么着？ 那这么着行不行？给你找点乐器行不行？ 哦，您还有乐器？ 我带着一兜子呢，全是乐器。 哦，哎呦，不简单， 是吧？ 那您给我们拿一个。 那行，我给你找找啊。 就他这模样还能有乐器？他长得就跟乐器似的，也不知道他能拿什么。 拿来了。这行吗？ 这就是您那乐器。 对。 这叫什么呀？ 快板儿。 叫什么？ 快板儿。 那叫快板儿。 哦，撇了。 你会打吗？ 我不会打，拿它干什么呀？ 你怎么打一段我们听听。 你仔细听着， 来一段啊。 怎么样？ 真不错， 是不是？ 要过饭吧？ 对。我你看见了是怎么着？ 不是，我说你打的真不错。 那可不， 那咱们俩就来一段。 行啊， 咱们俩打板就唱， 来、啊， 好不好？ 好。 一二更二里呀，月牙二更出来呀，貂蝉美女走下楼来呀，双膝跪在地尘埃，还有烧上香拜拜拜一拜呀，烧上香了我就拜一拜呀，哎呦我的那个恩呐，哎恩呐，哎恩呐，哎哈哎哈哎嘿哟，哎嘿哎嘿哟，嘿， 唱的还真不错。哎，你怎么不动了？ 等着照相。 对了，谁给你照相？ 什么谁给我照相？别人说照，他们都不照。您看这位拿相机举半天了，您看坐头 谁呀、啊？谁呀、啊？ 这位这个穿黑衣服这个老师， 行 啊， 人家是那眼镜。 哦，眼镜 那个不？ 我还纳闷呢。 你纳什么闷啊？ 我说为什么人家坐头牌，人有钱呀、 啊？啊， 双镜头的相机 了。哥，没听说过。 哦、不是相机，是眼镜了。 眼镜 误会了，误会了。 度数深点就是。 您看看咱们俩人合作怎么样？ 不错， 这算简单的。 嗯， 要说二人转，那最热闹的 什么呀？ 得连唱带扭。 哦，还得扭。 哎，我这扭不了啊，要不我给您扭一多好、 哎？ 我那搭档会扭。 不，这我也行。 您 这扭我也行。 您会扭？ 我当然会扭了。 为什么呀？ 没看出来吗？ 没看出来。 我练过呀。 练过什么？ 你知道我哪儿毕业的吗？ 哪儿毕业的？ 北京舞刀学院。 您在哪儿毕业的？ 武刀学院。 什么叫武？ 啊？ 什么叫武刀啊？ 你不知道？就是扭啊跳啊，就那个。 听见了，舞蹈学院人家都知道。 哦，也有叫舞蹈的， 在我们丰台就叫舞蹈 啊。那行，舞蹈了。 你会跳吗？ 我当然会跳了，你不信？ 来， 干嘛？ 你给我们来一个。 我在这儿 来，没人爱看这个 啊。那么看不看？ 你爱我真来啊。那行，那既然应大家要求，我给您来一个。 你先把那表放下。 行，你仔细看啊。我这有名字，这跳出来你就知道什么。 哦，跳一个著名的舞蹈。那您跳出来我们都得看出来。 看着 啊，认真点啊。 我学芭蕾的。 好，来一个。您这舞有名字吗？ 有啊。 您这舞叫什么名？ 千手观音。 放下。您干嘛呢这儿？ 我这是跳舞啊。 您这不是千手观音，您这学蜡笔小新的。您这不怎么样。 蜡笔小新这样。 行了，甭管什么样，我凑合用了，行吗？ 我还凑合给你配了呢。 哎呦，咱们俩合作一段小拜年，你看怎么样？ 哟，小拜年， 哎， 这可热闹啊！ 咱们唱可是唱，扭可是扭，咱们跟他们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 咱们最后来一个亮相怎么样？ 亮什么相？ 咱们来一个凤凰单展翅。 对，怎么叫凤凰单展翅呢？ 你呀，前腿弓，后腿绷，站好了 啊！ 我上台口那儿， 嚯， 助跑 啊！ 我跑过来，我呱唧。 怎么着？ 我俩脚站你一个腿上。 对了，我不来。 这观众看着热闹啊！ 你得了，得了， 玩点真实的。 玩什么真实的 啊？ 哦，玩真实就踩我。 那不踩你踩谁呀？ 要来成 啊？ 咱俩得换换，行不行？来不来？ 踩谁？你说踩谁？ 踩你呀！ 你等会儿，我拦你一句。 那怎么着？ 就你能说出这话来，你就没有人道主义精神，知道吗？ 怎么叫没有人道？ 你让各位看，您看我瘦的跟小鸡子似的。 嗨， 刚才还有人问我是不是吸毒。 哎，切喝，爱不着吸毒是。 就说我豁出去了，我让你踩的观众是个热心人，是爱心的人，他不让踩呀。 谁告诉你让不让踩？您叫， 听见了吗？ 不听小孩的， 这是我师叔。 这货， 他爱我， 他爱你 啊， 他爱你。哎，你也得踩， 不就踩吗？ 对了， 我豁出去了。 你豁着，我还豁着去呢。 那咱们可得来好了。 那你放心呢， 你还得踩准了， 你跑不了。 好，咱们俩可得是俩马啃痒痒， 一对一嘴啊。 好，咱们起个前头，这唱 来 吧。预备，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你怎么着？ 这又开始唱了？ 来呀、 啊！不行，这么干唱没意思。 你要干嘛？ 你人别人唱二人转的都有点道具什么的。 哦，您又带着道具呢？ 咱来点道具行不行？ 什么都有。 不是什么都有，我给你拿，你看看啊。哦，你肯定喜欢这个。 我看我不像唱二人转，他倒是唱二人转，什么都有。你那个收破烂那车带着呢吗？这干嘛呀？这是木须园的塑料袋。什么呀？这是？你干嘛？你要去印度啊？ 您这能来吗？ 你会吗？ 不是，我这不跟着你吗？ 你可跟着我走。 我跟着你走。 你得给我转起来啊。 我转不起来。 让观众看看。 行 好不好？ 来， 咱们俩起个前头。 起前头。 小拜年。 好嘞。 你可得踩准了。 你跑不了。 来吧。 来。 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滴哒滴哒哒啦滴哒，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家家户户团圆会啊。 少的给老的拜年儿 啊， 也不论哪男和女呀，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都把那个新衣服穿呐，哎呦呦呦呦，都把那个新衣服穿呐，哎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答，嘚啦嘚啦滴答滴答滴答，嘚啦滴答，我的姑爷长得尊呐， 我的女儿赛天仙儿 啊。 多么般配呀， 永远不分开呀、啊、 丈母娘那一见面啊，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 脸上笑开颜呐、啊、 哎呦呦呦呦，脸上笑开颜呐、啊、哎呦， 来了，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 上你腿， 你不能上我腿， 怎么呢？ 我腿折了。 那别唱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王正、吕家强合说的相声《杂学唱》，其中王正的搭档吕家强是相声名家刘洪怡的徒弟，他刚刚开始非常怵传统相声，并不爱学，还是想写新相声，觉得能给观众带来新东西。后来发现传统相声博大精深，就更加下功夫的去学习传统相声了。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您一首来自后弦演唱的歌曲《踢馆》，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街边四面都是一声冷笑，执着的防御不转身不掉，谁的根据谁的烦恼，鸳鸯刀人也都是你孤恋谁想到，真的居然心中不放你若是提高，黄鸟鸟不知道谁会送你颜色都删掉，眼泪冰凉对抗三万六家强中枪，不到农场空心之流里有排行榜，却未落因为你心中后手残局数难秒，这说是真那是怪，你真的冰成白的发的乖乖，那么你那个不白三分是不是你滚不来，说是真那是怪，几只点也等待谁想不离开，转眼两米外三分是不分几点人同可爱，穿透自然心中只放一个视频高，后一秒不知道谁会送你颜色的商家，应该被影响的家三环六家三六家，舞蹈动向不仅只有一个排行榜，却未落地为地先生后说残局数难料，说是只那是怪一转的名人白爸爸怎么怪，那么那个白三分六十五十三百六十度风雨稳当在，说是只那是怪一转的名人白的发怎么怪，那么那个不白三百六十五十你滚不来，说是只那是怪几只眼里等待携手一离开，转眼两米外三百六十度风雨稳当在，有谁的心事有谁的快，三百六十几怪所以后方我就放松出道，三分一载可是一般难听的烦躁，这一个不快会把孩子点也会有几百，有谁的心事有谁的快，三分一载可是一般所以后方我就放松出道，三分一载可是一般难听的烦躁，这一个不快会把孩子点也会有几百，说是只那是怪一转的名人白的发怎么怪，那么那个白三分六十五十六十度风雨稳当在，说是只那是怪一转的名人白的发怎么怪，那么那个不拍三百六十五十滚不来。